还记得电影《美国往事》当中小女孩黛博拉在仓库里面跳芭蕾舞的场景吗？导演瑟吉欧莱昂把观影的我们从第三者的视角转移到了男主角面条的视角，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回首，伴随着慵懒浪漫的舞曲，牵动着所有人的心。而舞蹈的背景音乐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曲子。下面跟大家分享的是电影《黑天鹅》当中的插曲，前半段的旋律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编奏，在影片当中是娜塔莉·波特曼成为新的天鹅皇后的舞曲背景。恋恋笔记本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劫重逢的故事。电影当中有一段老人恢复记忆之后相拥跳舞的片段，选用的是上世纪70年代纽约爵士乐代表人物吉米·杜兰特的《我会看见你》。 Day and everything

影留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月。在电影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 Tango 舞的画面，因为 Tango 呢，它是二四拍，而且呢为断奏式演奏，能非常好的释放人的情感。所以下面跟你分享的三首旋律全部是 Tango 舞曲。第一首是电影《红磨坊》当中最抢眼的一段 Tango 舞，罗克珊娜的 Tango。这首 Tango 在影片当中出现在女主角萨汀颇具无奈夜会公爵，以便使得演出得以继续。那第二首呢是电影《Tango 客》当中的阿根廷 Tango 曲。第三首是电影《水性杨花》当中科林·费尔斯和杰西卡·贝尔惊世骇俗的一段舞曲。 影芳芳讲述了即将结婚的见习医生亚历山大邂逅了香水专业的学生芳芳之后坠入情网，在芳芳与未婚妻之间矛盾挣扎的故事。在电影当中呢，每当芳芳在节奏中舞蹈，亚历山大也总是情不自禁地跟着芳芳起舞。下面这段舞曲就是两人翩翩起舞的唯美片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电影《莎翁情史》，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一代文豪莎士比亚的人物轶事以及浪漫的爱情史。这首曲子的背景呢是莎士比亚混到了他所暗恋的姑娘参加的一场舞会，而这首配乐正在这个时候出现。电影配乐由英国配乐家史蒂芬·沃贝克制作，并且呢获得了广播协会电影音乐奖。接下来就是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了，地、风与火组合的仙境，在电影《触不可及》当中，德瑞斯在菲利普生日会上跳的那段舞，一个跳的没心没肺，一个呢笑的是阳光灿烂，让人感受到发自内心的真挚的友谊。好了，今天的节目伴随着这首歌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Oh, the